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呢是 KMP 算法，如何借助 BM 算法轻松的理解 KMP 算法呢？上一节我们讲到了 BM 算法，尽管它很复杂也不好理解，但却是工程当中非常常用的一种高效字符串匹配算法。根据统计，它是最高效也是最常用的字符串匹配的算法。那不过在所有的字符串匹配算法里，要说最知名的一种的话，那一定是 KMP 算法魔术。很多的时候提到字符串匹配，首先想到的就是 KMP 算法。尽管在实际的开发当中，我们几乎不太可能自己亲手去实现一个 KMP 算法，但是学习这个算法的思想，作为让你开拓眼界，锻炼一下逻辑思维，这也是极好的。所以说我觉得有必要拿出来和你讲一讲。不过 KMP 算法是出了名的不好懂，我会尽量的把它讲清楚，但是你自己也要来思考一下。那实际上 KMP 算法跟 BM 算法的本质上是一样的。上一节呢，我们讲了好后缀和坏字符规则，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借助上一节 BM 算法的讲解思路，让你能够更好的理解 KMP 算法。 KMP 算法是根据三位作者的名字来命名的， KMP 其实是一个简称。 KMP 算法的核心思想跟上一节所讲到的 BM 算法非常相近。我们假设主串是 A， 模式串是 B，在模式串与主串匹配的过程当中，当遇到不可匹配的字符的时候，我们希望找到一些规律，可以将模式串往后多滑动几位，跳过那些肯定不会匹配的情况。还记得我们在上一节所讲到的好后缀和坏字符吗？这里我们可以再来类比一下，在模式串和主串匹配的过程当中，把不能匹配的那个字符仍然叫做坏字符，把已经匹配的那段字符串我们叫做好前缀。当遇到坏字符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模式串往后滑动。在滑动的过程当中，只要模式串和好后缀有上下重合，前面的几个字符的比较就相当于拿好前缀的后缀子串跟模式串中的前缀子串在比较。这个比较过程能否更加高效了呢？那能不能不用一个字符一个字符的来比较吗？ KMP 算法就是在试图寻找这样一种规律，在模式串与主串匹配的过程中，当遇到坏字符之后，对于已经比较过的好前缀，能否找到一种规律，将模式串一次性的滑动很多位呢？我们只需要拿好前缀本身，在它的后缀子串中查找最长的那个可以跟好前缀的前缀子串匹配的。假设最长的可匹配那部分的前缀子串是 Y， 长度是 K， 我们把模式串一次性的往后滑动 J 减 K 位，这就相当于每次遇到坏字符的时候，我们就把 J 更新为 K，I 不变，然后继续比较。为了表述起来方便，我把好前缀的所有后缀子串当中最长的可匹配前缀子串的那个后缀子串叫做最长可匹配后缀子串，对应的前缀子串叫做最长可匹配前缀子串。那如何来求好前缀的最长可匹配前缀和后缀子串呢？我发现这个问题其实不涉及主串，只需要通过模式串本身就能求解，所以我就在想能不能事先预处理计算好，在模式串和主串匹配的过程中直接拿过来就用呢？类似 BM 算法中的 BC suffix prefix 数组， KMP 算法也可以提前构建一个数组，用来存储模式串中每个前缀的最长可匹配前缀子串和结尾字符下标。我们把这个数组定义为 next 数组，那很多书中还给这个数组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失效函数。数组的下标是每个前缀结尾字符下标，数组的值是这个前缀的最长可以匹配前缀子串的结尾字符下标。这句话说起来有点拗口，我举了一个例子，你可以点击文稿一看就能懂了。有了 next 数组，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实现 KMP 算法了。我先假设 next 数组已经计算好了，先给出 KMP 算法的框架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一下这段代码。 KMP 算法的基本原理就算讲完了，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复杂的部分，也就是 next 数组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当然我们可以使用非常笨的方法，比如说要计算下面的这个模式串 B 的 next 4， 我们就把 B04 的所有后缀子串从长到短找出来，依次看一看能不能跟模式串的前缀子串匹配。那很显然这个方法也可以得到 next 数组，但是效率非常的低。那有没有更加高效的方法呢？其实这里的处理非常的有技巧，它类似于一种动态规划，不过动态规划我们在后面才会讲到，所以说我在这里换一种方法来进行解释，让你也能够听懂。 我们按照下标从小到大依次计算 next 数组的值。当我们要计算 next i 的时候，那前面的 next 0 next 1 next i 减1应该已经计算出来了。利用已经计算出来的 next 的值，我们是否可以快速的推导出 next i 的值呢？如果 next i 减1等于 k 减1，也就是说子串 B 0 K 减1是 B 0 I 减1的最长可匹配前缀子串。如果子串 B 0 K 减1的下一个字符 BK 与 B 0 I 减1的下一个字符 BI 匹配，那子串 B 0 K 就是 B 0 I 的最长可匹配前缀子串。所以说 next I 减1等于 K。但是如果 B 0 K 减1的下一个字符 BK跟 B0i 减1的下一个字符 bi 是不相等的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简单的通过 next i 减1得到 next i 了。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假设 B0i 的最长可匹配后缀子串是 bri。如果我们把最后一个字符去掉，那么 bri 减1肯定是 B0i 减1的可匹配后缀子串，但不一定是最长可匹配后缀子串。所以既然 B0i 减1最长可匹配后缀子串对应的模式串的前缀子串的下一个字符并不等于 bi， 那么我们就可以考察 B0i 减1的次长可匹配后缀子串 bxi 减1对应的可匹配前缀子串 B0i 减1减 x 的下一个字符 bix 是否等于 bi。如果相等，那 bxi 就是 B0i 的最长可匹配后缀子串。可是我们怎么来求得 B0i 减1的次长可匹配后缀子串呢？次长可匹配后缀子串肯定包含在最长可匹配后缀子串当中，而最长可匹配后缀子串又对应最长可匹配前缀子串 B0y， 于是查找 B0i 减1的次长可匹配后缀子串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查找 B0y 的最长匹配后缀子串的问题了。按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考察完所有 B0i 减1的可匹配后缀子串 BYi 减1，直到找到一个可匹配的后缀子串，它对应的前缀子串的下一个字符等于 BI， 那这个 BYi 就是 B0y 的最长可匹配后缀子串。前面呢，我已经给过了 KMP 算法的框架代码了，现在我把这部分的代码也写了出来，两个部分的代码合在一起就是整个 KMP 算法的代码实现。KMP 算法的原理和实现我们就讲完了，现在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KMP 算法的时间空间复杂度是多少呢？空间复杂度很容易分析， KMP 算法只需要一个额外的 next 数组，数组的大小跟模式串相同，所以空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M， M 表示模式串的长度。 KMP 算法包含两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构建 next 数组，第二个部分才是借助 next 数组匹配。所以说对于时间复杂度，我们要分别从这两个部分来进行分析。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的时间复杂度。计算 next 数组的代码中，第一层 for 循环中 i 从1到 m 减1，也就是说内部的代码被执行了 m 减1次。 for 循环内部有一个 while 循环，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每次 for 循环 while 循环平均执行的次数，那假设是 k， 那时间复杂度就是大O括号 k 乘 m。但是 while 循环的执行次数不怎么好统计，所以我们还是要放弃这种分析的方法。计算 next 数组的代码中，第一层 for 循环中 i 从1到 m 减1，也就是说内部的代码被执行了 m 减1次。 for 循环内部代码有一个 while 循环，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每次 for 循环 while 循环平均执行的次数，我们先假设是 k， 那时间复杂度就是大O括号 k 乘 m。但是 while 循环的执行次数却不怎么好统计，所以我们还是放弃这种分析的方法。我们可以找一些参照变量 i 和 k， i 从1开始一直增加到 m， 而 k 并不是每次 for 循环都会增加，所以说 k 累计增加的值肯定小于 m， 而 while 循环中 k 等于 next k 实际上是在减小 k 的值， k 累积都没有增加超过 m， 所以说 while 循环里面 k 等于 next k 的总的执行次数也不可能超过 m， 因此 next 数组计算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O括号 m。 我们再来分析第二个部分的时间复杂度，分析的方法是类似的。 i 从0循环增长到 n 减1， j 的增长量不可能超过 i， 所以肯定是小于 n， 而 while 循环中的那句语句 j 等于 next 的 j 减1加1不会让 j 增加，那有没有可能让 j 不变呢？也没有可能。因此 next 的 j 减1的值肯定要小于 j 减1，所以 while 循环当中的这条语句实际上也是在让 j 的值减少，而 j 每次增加的量都不会超过 n， 那减少的量也不可能超过 n， 所以 while 循环当中的这句语句总的执行次数也不可能超过 n， 所以这部分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n。 所以说综合两部分的时间复杂度， KMP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m 加 n。 KMP 算法讲完了，不知道你理解了没有？如果没有呢，建议多看几遍，自己多思考思考。 KMP 算法和上一节所讲到的 BM 算法的本质上非常的类似，都是参照一定的规律，在遇到坏字符的时候把模式串往后多滑动几位。 BM 算法有两个规则，坏字符和好后缀。 KMP 算法借鉴 BM 算法的思想，可以总结成好前缀规则。这里面最难懂的就是 next 数组的计算，如果说用最笨的方法来计算确实不难，但是效率会比较低，所以我讲了一种类似于动态规划的方法，按照下标 i 从小到大依次计算 next i， 而且 next i 的计算通过前面已经计算出来的 next 0 next 1一直到 next i 减1来进行推导。 KMP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n 加 m， 不过它的分析过程稍稍需要一点点技巧，那不那么直观，你只要能够看懂就好了，并不需要你来掌握。在我们平时的开发当中，很少会有这么难分析的代码。那至此呢，我们把经典的单模式串匹配算法全部都讲完了，它们分别是 BF 算法、 RK 算法、 BM 算法和 KMP 算法。对于这些算法，你觉得在什么地方是你最难理解的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也欢迎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好友，和他一起讨论